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接口类型的合理运用。在购物员的语境中，当我们在谈论接口的时候，一定指的是接口类型，因为接口类型与其他数据类型不同，它是没法被直化的，或者说是没法被实例化的。更具体的说，我们既不能通过调用 new 函数或 make 函数创建出一个接口类型的值，也无法用字面量来表示一个接口类型的值。对于某一个接口类型来说，如果没有任何数据类型可以作为它的实现，那么该接口类型的值就不可能存在。我已经在前面展示过，通过关键字 type 和 interface， 我们可以声明出接口类型。接口类型的类型字面量与结构体类型的看起来有些相似，它们都用花括号包裹一些核心信息，只不过结构体类型包裹的是它的字段声明，而接口类型包裹的是它的方法定义。请注意，接口类型声明中的这些方法所代表的就是该接口的方法集合。一个接口的方法集合就是它的全部特征。对于任何数据类型，只要它的方法集合中完全包含了一个接口的全部特征及全部的方法，那么它就一定是这个接口的实现类型。比如下面的代码里，我声明的一个接口类型 pet， 它包含了三个方法定义，方法名称分别为 setName、Name 和 Category。这三个方法共同组成了接口类型 PET 的方法集合。只要一个数据类型的方法集合中有这三个方法，那么它就一定是 PET 接口的实现类型。这是一种无侵入式的接口实现方式。这种方式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 duck typing， 中文常译作鸭子类型。顺便说一句，怎样判定一个数据类型的某一个方法实现的就是某个接口类型中的某个方法呢？这有两个充分必要条件，一个是两个方法的签名需要完全一致，另一个是两个方法的名称要一模一样。显然，这比判断一个函数是否实现了某个函数类型要更加严格一些。如果你查阅了上篇文章附带的最后一个事例的话，那么就一定会知道，虽然结构体类型 cat 不是 pet 接口的实现类型，但它的指针类型星号 cat 却是这个实现类型。如果你还不知道原因，那么请跟着我一起来看。我已经把 cat 类型的声明搬到了 TEMO 3.1.go 文件中，并进行了一些简化，以便你看得更清楚。对了，由于 cat 和 pet 的发音过于相似，我还把 cat 重命名为了 dog。我声明的类型 dog 附带了三个方法，其中有两个值方法，分别是 name 和 category， 另外还有一个指针方法 setName。这就意味着 dog 类型本身的方法集合中只包含了两个方法，也就是所有的值方法。而它的指针类型星号 dog 方法集合却包含了三个方法，也就是说，它拥有 dog 类型附带的所有值方法和指针方法。又由于这三个方法恰恰分别是 pet 接口中某个方法的实现，所以星号 dog 类型就成为了 pet 接口的实现类型。正因为如此，我可以声明并初始化一个 dog 类型的变量 dog， 然后把它的指针值赋给类型为 pet 的变量 pet。这里有几个名词需要你先记住。对于一个接口类型的变量来说，例如上面的变量 pet， 我们赋给它的值可以被叫做它的实际值，也称动态值，而该值的类型可以被叫做这个变量的实际类型，也称动态类型。比如我们把取值表达式 ndog 的结果值赋给了变量 pet， 这时这个结果值就是变量 pet 的动态值，而此结果值的类型星 dog 就是该变量的动态类型。动态类型这个叫法是相对于静态类型而言的，对于变量 pet 来讲，它的静态类型就是 pet， 并且永远是 pet， 但是它的动态类型却会随着我们赋给它的动态值而变化。比如只有我把一个新 dog 类型的值赋给变量 pet 之后，该变量的动态类型才会是新 dog。 如果还有一个 pet 接口的实现类型新 fish， 并且我又把一个此类型的值赋给了 pet， 那么它的动态类型就会变为新 fish。 还有在我们给一个接口类型的变量赋予实际的值之前，它的动态类型是不存在的。你需要想办法搞清楚接口类型的变量的动态值、动态类型和静态类型都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会在后面基于这些概念讲解更深层次的知识。好了，我下面会就怎样用好购物员的接口这个话题提出一系列问题，也请你跟着我一起思考这些问题。那么今天的问题是，当我们为一个接口变量赋值时会发生什么？为了突出问题，我把 pet 接口的声明简化了一下。我在文中放了代码，在代码中我从中去掉了 pet 接口的那个名为 setName 的方法，这样一来 Dog 类型也就变成 Pet 接口的实现类型了。你可以在 demo32.go 文件中找到本问题的代码。现在我先声明并初始化了一个 Dog 类型的变量 Dog， 这时它的 name 字段的值是 Little Pig， 然后我把该变量付给了一个 Pet 类型的变量 Pet。最后我通过调用 dog 的方法 setName 把它的 name 字段的值改成了 monster。 所以我要问的具体问题是，在以上代码执行后， pet 变量的字段 name 的值会是什么？这个题目的典型回答是 pet 变量的字段 name 的值依然是双引号 little pig。 问题解析，首先由于 dog 的 setName 方法是指针方法，所以该方法持有的接收者就是指向 dog 的指针值的副本，因而其中对接收者的 name 字段的设置就是对变量 dog 的改动。那么当 dog 点 setName monster 执行之后， dog 的 name 字段的值就一定是 monster。 如果你理解到了这一层，那么请小心前方的陷阱。为什么 dog 的 name 字段变了而 pet 的却没有呢？这里有一条通用的规则需要你知晓。如果我们使用一个变量给另外一个变量赋值，那么真正赋给后者的并不是前者持有的那个值，而是该值的一个副本。例如我声明并初始化了一个 dog 类型的变量 dog1， 这时它的 name 是 little pig， 然后我再把 dog1 付给变量 dog2 之后修改了 dog1 的 name 字段的值，这时 dog2 的 name 字段的值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与前面那道题几乎一样，只不过这里没有涉及接口类型，这时的 dog2 的 name 仍然会是 little pig， 这就是我刚刚告诉你的那条通用规则的又一个体现。当你知道了这条通用规则之后，确实可以把前面那道题做对。不过如果当我问你为什么的时候，你只说出了这一个原因，那么我只能说你仅仅答对了一半。那么另一半是什么呢？这就需要从接口类型值的存储方式和结构说起了。我在前面说过，接口类型本身是无法被值化的，在我们赋予它实际的值之前，它的值一定会是 new， 这也是它的零值。反过来讲，一旦它被赋予了某个实现类型的值，它的值就不再是 new 了。不过要注意，即使我们像前面那样把 dog 的值赋给了 pet， pet 的值与 dog 的值也是不同的，这不仅仅是副本与原值的那种不同。当我们给一个接口变量赋值的时候，该变量的动态类型会与它的动态值一起被存储在一个专用的数据结构中。严格来讲，这样一个变量的值其实是这个专用数据结构的一个实例，而不是我们赋给该变量的那个实际的值。所以我才说 pet 的值与 dog 的值肯定是不同的，无论是从它们存储的内容还是存储的结构上来看都是如此。不过我们可以认为，这时 pet 的值中包含了 dog 值的副本，我们就把这个专用的数据结构叫做 iface 吧。在 Go 语言的 runtime 包中，它其实就叫这个名字。 iface 的实例会包含两个指针，一个是指向类型信息的指针，另一个是指向动态值的指针。这里的类型信息是由另一个专用的数据结构的实例承载的，其中包含了动态值的类型以及它实现了接口的那些方法和调用它们的途径等等。总之，接口变量被赋予动态值的时候，存储的是包含了这个动态值的副本的一个结构更加复杂的值。你明白了吗？知识扩展。问题一，接口变量的值在什么情况下才真正为 new？ 这个问题初看起来就不是个问题。对于一个引用类型的变量，它的值是否为 new 完全取决于我们赋给它了什么，是这样吗？我们先来看一段代码，我把代码放在了文章里，你可以点击查看。在 demo33.go 文件的这段代码中，我先声明了一个新 dog 类型的变量 dog1， 并且没有对它进行初始化。这时该变量的值是什么？显然是 new，然后我把该变量赋给了 dog2， 后者的值此时也必定是 new， 对吗？现在问题来了，当我把 dog2 赋给 pet 类型的变量 pet 之后，变量 pet 的值会是什么？答案是 new 吗？如果你真正理解了我在上一个问题的解析中讲到的知识，尤其是接口变量赋值及其值的数据结构那部分，那么这道题就不难回答。你可以先思考一下，然后再接着往下看。当我们把 dog2 的值赋给变量 pet 的时候， dog2 的值会先被复制，不过由于在这里它的值是 new， 所以就没必要复制了。然后 Go 语言会用我上面提到的那个专用数据结构 iface 的实例包装这个 dog2 的值的副本，这里是 new。 虽然被包装的动态值是 new， 但是 pet 的值却不会是 new， 因为这个动态值只是 pet 值的一部分而已。顺便说一句， 这时的 PET 的动态类型就存在了，是新 dog。我们可以通过 fmt.printf 函数和占位符百分号 t 来验证这一点。另外 ,reflect 包的 type of 函数也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换个角度来看，我们把 new 赋给了 pet, 但是 pet 的值却不是 new。这很奇怪对吗？其实不然。在 Go 语言中，我们把由字面量 new 表示的值叫做无类型的 new。这是真正的 new, 因为它的类型也是 new 的。虽然 doc2 的值是真正的 new, 但是当我们把这个变量赋给 pet 的时候， Go 语言会把它的类型和值放在一起考虑。也就是说，这时 Go 语言会识别出赋予 pet 的值是一个新 dog 类型的 new, 然后 Go 语言就会用一个 iface 的实例包装它，包装后的产物肯定就不是 new 了。只要我们把一个有类型的 new 赋给接口变量，那么这个变量的值就一定不会是那个真正的 new。 因此当我们使用判等符号等号等号判断 pet 是否与字面量 new 相等的时候，答案一定会是 false。 那么怎样才能让一个接口变量的值真正为 new 呢？要么只声明它但不做初始化，要么直接把字面量 new 赋给它。问题二，怎样实现接口之间的组合？接口类型间的嵌入也被称为接口的组合。我在前面讲过结构体类型的嵌入字段，这其实就是在说结构体类型间的嵌入。接口类型间的嵌入要更简单一些，因为它不会涉及方法间的屏蔽，只要组合的接口之间有同名的方法就会产生冲突，从而无法通过编译，即使同名方法的签名彼此不同也会是如此。因此接口的组合根本不可能导致屏蔽现象的出现。与结构体类型的嵌入很相似，我们只要把一个接口类型的名称直接写到另一个接口类型的成员列表中就可以了。比如下面这种接口类型 pet 包含了两个成员，一个是代表了另一个接口类型的 animal, 一个是方法 name 的定义，它们都被包含在 pet 的类型声明的画括号中，并且都各自独占一行。此时 animal 接口包含的所有方法也就成为了 pet 接口的方法。 Go 语言团队鼓励我们声明体量较小的接口，并建议我们通过这种接口间的组合来扩展程序，增加程序的灵活性。这是因为相比于包含很多方法的大接口而言，小接口可以更加专注地表达某一种能力或某一类特征，同时也更容易被组合在一起。Go 语言标准库代码包 IO 中的 read-write-closer 接口和 read-writer 接口就是这样的例子，它们都是由若干个小接口组合而成的。以 io.read-write-closer 接口为例，它是由 io.reader、io.writer 和 io.closer 这三个接口组成的。这三个接口都只包含了一个方法，是典型的小接口，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只代表了一种能力，分别是读出、写入和关闭。我们编写这几个小接口的实现类型通常都会很容易，并且一旦我们同时实现了它们，就等于实现了它们的组合接口 io.read-write-closer。即使我们只实现了 io.reader 和 io.writer, 那么也等同于实现了 io.read-writer 接口，因为后者就是前两个接口组成的。可以看到这几个 IO 包中的接口共同组成了一个接口矩阵，它们既相互关联又独立存在。我在 demo34.go 文件中写了一个能够体现接口组合优势的小例子，你可以去参看一下。总之，善用接口组合和小接口可以让你的程序框架更加稳定和灵活。好了，我们来简要总结一下。 Go 语言的接口通常用于代表某种能力或某种特征。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的是，接口变量的动态值、动态类型和静态类型都代表了什么，这些都是正确使用接口变量的基础。当我们给接口变量赋值时，接口变量会持有被赋予的值的副本，而不是它本身。更重要的是，接口变量的值并不等同于这个可被称为动态值的副本，它会包含两个指针，一个指针指向动态值，一个指针指向类型信息。基于此，即使我们把一个值为 new 的某个实现类型的变量赋给了接口变量，后者的值也不可能是真正的 new。 虽然这时它的动态值会为 new, 但它的动态类型却是存在的。请记住，除非我们只声明而不初始化，或者显示的赋给它 new, 否则接口变量的值就不会为 new。 后面的一个问题相对轻松一些，它是关于程序设计方面的。用好小接口和接口组合总是有益的，我们可以以此形成接口矩阵，进而搭起灵活的程序框架。如果在实现接口时再配合运用结构体类型间的嵌入手法，那么接口组合就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思考题， 如果我们把一个值为 new 的某个实现类型的变量赋给了接口变量，那么在这个接口变量上仍然可以调用该接口的方法吗？如果可以，有哪些注意事项？如果不可以，原因是什么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